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耍牌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二 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对应的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女子分手之后想要回结婚照，定亲酒楼说要带前男友身份证，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 怎么了？ 我就说这个，他都分手了。 谁呀、 啊？咱胡同里的小陈儿。 哦，哟，小陈儿分手了。 分手了。 行行行，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 啊！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了、 哎。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都照了婚纱照了， 嗯， 最后俩人要改主意了， 没结。没结以后，现在小陈儿呢就想把照的那个婚纱照的定金要回来，但是影楼说呀、啊，那您得给我收据。小陈说我还没收据。哎呀，没收据的话，您要的是定金钱，我们按说是不能退了。不过您要是如果要到前男友的身份证，那么我们还是可以退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说要 给你制造点麻烦就不要了、 啊、不对对对，你要个收据吧，哎，还有情可原，你怕你回头又不认账，你这要个前男友的那个身份证， 那必收据是必须要给的， 必须要给收据。 但收据他找不到的情况下，影楼说那我要你的前男友和你的身份证，这个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呢？首先啊，我跟我前男友分手了，我怎么再找他要身份证 证明、 哎、再者说，哎，他为什么要身份证呢？ 对呀、啊、 他们一影楼又不是说什么国家机关， 所以他是在考虑什么呢？你是不是在这儿骗婚呢？ 我跟影楼骗婚、 啊、不是啊，不是啊， 我得看这俩 你在我这儿 是不是我们照的那样。 比如说啊，小柱你跟小花要上我这儿拍照片来，你们俩，小柱呢你没打算跟小花结婚，知道吗？ 我也没打算。 哎呀，比如说嘛，然后在我这儿呢交了一5000块钱定金，然后呢 你给吃了。 第二天 你凭什么给人5000块钱那么高？ 听我说，第二天小花呢跟我说了，我不想跟他结婚了，你把这5000块钱退我吧。但实际上这钱是小柱交的。 哦，那怎么了？给我5000块钱补偿一下，又怎么了？ 你没什么也没干，补偿你什么呀？ 我说他这举一例子，你冲我这直不瞪眼的干嘛呀？ 哎，跟吃了多大亏似的， 真是的。 吃什么亏了？我问问你。 你听听，5000块钱。 外面嚷嚷动了，说小花小柱要在一起，就没有在一起 了。 这应该对我的名誉是有损失的。 没有 嚷嚷动了还行。 嚷嚷不动啊，没人关注这事儿。 哎呀，反正人家店方是认为我们不清楚你们之间的感情纠葛，订单上确实是两个人的名字，那我们也不管你们这个钱是谁交的，我们就认订单上面是谁的名字，我们就看这谁的名字的身份证。 哦，你要说订单上面俩人签的名，那就还有情可原，或者人家店家可以说你不拿身份证，你把你前男友带来， 可能还是得要身份证。 为什么？ 万一长得像的呢？又不是前男友，这不就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吗？经济纠纷吗？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谁的名字拿谁的身份证核对一下，然后再退钱。你既然把收据弄丢了，那这也是一个折中的方式。那你有本事别把收据弄丢了呀。 可能啊，这个影楼是这么想的，你们俩人交的钱就应该退还给你们俩人。哎，你要是想 你们俩人去分去， 对，你要是想把这钱拿走，我最多给你一半。 哦，等于影楼还出于保护。 嗯， 你交了5000，但是你要是带着我去，或者把身份证咱们往那儿一拍，那么还了钱的我 两千五， 你两千五， 对， 就剩这个也不能娶你，你知道吗？ 啊，两千五， 大脑袋壳， 外边都让人冻了，小花财迷大脑袋壳。 街坊们也说，其实这一波商家理不亏，没毛病。你说收据都没有，万一退你钱了，以后你又拿着收据退款来了。那商家左右为难。 嗯，这倒是。但是有这么一个说啊，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了，我也不能不给你解决。你能给我写一个，我这儿留着。你写一个，哎，某某小花拿走了5000块钱。 我拿走5000定金， 拿走5000定金， 小柱又拿着收据奔那儿去了。 哎， 我们俩合伙跟那儿挣10000块钱。 没，你们俩合不了伙啊！一看， 哎，你这才一大脑袋。 我跟你说，小柱，你就去晚了。 嗯， 那5000已经让我拿走了。 对，商家就会拿出小花给的这张签、 哎、 纸条， 你会烙一张我亲手签名的字条。 他不会落下的。 当然了，说不定咱俩又和好呢，是不是？ 对对对，就冲着5000块钱我也和好，要不然亏太多了。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女子请霸王假至同时加班，休假之后啊遭到冷处理，她就想辞职。那么街坊们是怎么看的呢？咱们听听。关于休假这件事啊， 嗯， 我是觉得呢，国家有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啊，有这个规定，那么呢他休假不是成为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休霸王假这是怎么解释呢？ 霸王假就是你看我是老板，周老板是吧， 切，你这说的自己都不自信。 我是周老板。 行， 我再强调一下。 嗯， 我周老板这个公司呢刚接了一批啊，刚接了一批 大买卖， 大西游戏。然后呢我这现在就5个人都不够用，小花非要请假，我说你过2天再请啊，咱这忙不过来，不行，我到点我这该歇了， 我到点该退了吧。 啊，我这该歇假了，我每年我这有计划的，我说你啊再过2天，这2天我稍微再给你加点钱，加班费多给点都可以。 不要，我休假。 你看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心里就要咬牙切齿， 我心里边的都动了手了， 太不像话了。 嗯， 枉我平时对他还是深情款款。 嗯， 哎呦，小花，你太自信了。 小花怎么一点面都不给呢？ 真是的。 那我客气客气。 你看小柱让干嘛干嘛，不让干还干。 我跟小花客气嘛，这人情世故。小花姐， 你是谁呀？ 小主，那个我劳您一个假。 别插话，你刚才说美。 我虽然是老板。但是我这简直形同虚设，形同虚设啊！这是这么回事，最近呢确实忙不开，有点为难啊。您看能不能给个面子，再晚走那么个3-5天的、7-8天的，还还手让我。扑通，这是给您带的 跳龙门了，我听着扑通一声。 你说完 了吗？这是我给您带的一点小礼物，小心意啊！不成敬意，不成敬意，您别嫌礼薄，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做梦呢吧？太恨我了。 我一琢磨，嗨。周老板好歹也是老板呀，当着这么多人面，那我就给个面儿吧。行，小柱你可真狠呐。 哎呦，还说我狠呢。 你看人 这么大一个祖母绿的项链都给我了，我就晚休个、 哎、求婚的都没给这么好的 祖母绿。 我认为这个霸王假就是这不容分说 啊、非得休不行 啊，斩钉截铁 直接就不来了、 哎、你来表现一下。 哎，歇菜、 哦、我歇菜还是你歇菜？ 我这儿 这儿 好好往这儿拍。我 你要歇菜啊？ 啊， 不准。 好， 你看多痛快。 是你不准你的，我歇我的。 那我说还管用吗？ 那我不管。 你把那个飞机票拿 着。哦，对，这儿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小花， 哦， 刻你的指甲去。 我说头儿、嗯、他这工作有点太清闲了吧。这个什么、 嗯、 我就是想歇假。 我都说了不准， 你不准你的，我歇我的，咱俩这互不相干。 那你跟我说什么劲啊？ 我的告诉你，你有多少有个知情权吧？ 我是老板，我说不准， 我没说你不是老板 啊， 是不是？我说我休假，我承认你是老板。 那这样吧，你要退休呢，你就休去吧，不用再来了。谁呀、啊？ 老板，我想休个假。 你们俩这要气死我。 没有，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知道前面这位同事都跟您说什么了。我休假是有我的理由的。 你什么理由？ 根据我国职工带薪年假。 你闭嘴，我知道。 条例中说了，连休假在一个年度之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也就是说，今年的假我如果不休，不能跨年度安排明年了。那么现在经过我的个人需求，我的工作安排，我想休假，这是我的休假申请，请您务必要同意。这是我的， 你为什么这个老板的高压锅子开始呲气儿？ 没有，我是把他的申请给撕了。 没关系，我可以再打印。 我跟你们俩说啊，咱们公司拢共就咱仨人，他你们俩都走了，这 不是五个人吗？ 那他还跟我说，这位同事一共仨人，他连我名字都叫不上来，太惨了。 你们俩都走了，谁弄？ 我具体是谁，我相信您英明伟大，一定会找到的。但是我休假这件事情，请您一定要批准。根据我国职工带薪年假的条例， 你是不是特爱读这两条、啊？ 我觉着吧，你们俩要是想走，就不用再回来了。 啊，别送，我歇完假准回来， 不用再回来了， 准时准点，准点准时。 你千万别回来了，你回来也没有你的地儿了。 第十六天，我就在您眼前， 你回来也没有你的地儿。 该奔螃蟹奔螃蟹，该浇水浇水。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当老板呢，一定这个时候很作难。 你别说话，回来也没有你的地儿了。 你别生气啊，周飞，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啊、 不行，不行， 你让你当真了还 不行， 真是的、哎。我们俩不会在你这儿上班的， 求我，求我，你们俩。 哎呦，这戳到伤心事了吧？是不是公司尽是这种人？ 求我。 哎呀，这个咱们三个人当中啊，必定有两个人心里有问题。 你作为这个员工，你肯定就想着休假是我的权利，对吧？你作为老板，你肯定就想着你也要照顾公司的整体安排，这也是你的义务。可是权利与义务发生冲突了，那我觉得方法就变得比较重要。你像这种霸王假哈、啊，让同事加班，老板为难的事儿呢，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方法能让他稍微的规避一下呢？ 我是这么认为啊，他请霸王假一定有他的难处。 嗯， 他的难处是什么呢？ 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段就这么忙。 不是，这他的难处可能是就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便宜 哦，有可能、 嗯、对，或者呢就是就这个 特殊的景观， 就 这 个时间 能看见， 就这个时间段他家里人能请他假来， 嗯， 或者说就这个时间段孩子放假、 嗯、 有很多理由只能这会儿走 哦， 所以他不管不顾了，这就要请这个霸王假了。 嗯， 嗯，这新闻到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一个姑娘请假，请假呢，老板是希望他能够改一个时间段，但是呢他就是把飞机票酒店的预订单给老板看，那意思就是说您现在要不放的话，我也是已经都花钱了，所以老板没辙就批了这个假。这位女士就出去玩了，回来以后呢发现公司的人对她态度有变化，全是阴阳怪气不冷不热的，她就琢磨呀，这我休个假回来怎么他们都这样了呢？那大家呢后来就告诉她说，你看你休假的时候我们都累批了，你的工作我们得承担，天天我们加班到十点钟，你倒是想休就休，你这休的就是霸王假。 那等于说这一个人离开这工作岗位，给其他的人增加了那么多的工作量。 嗯，有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协同合作， 但是 你不干就得别人干。 但是也不排除这个人走了以后，这老板在别的员工面前给这个人 点药， 对，上 上小鞋。 嗯，故意呢拿这帮人哎 撒法子， 撒法子把这帮人的气儿惹起来以后，让这帮人去等于是借刀杀人。 哦呦呦呦呦呦，对呀、啊、你一个当老板的、嗯、你把自己这边描述的还挺黑，你还挺擅长揭发自己的。那小柱你也揭发一下像你这样人的心态吧。 我没有， 你跑都跑了你还没有。 表示理解，表示支持，互相帮助。哎，怎么样咱这境界 说的倒是挺好听。 嗯，谁听了 人力资源的专家就说了，说这个员工休年假的时间啊，关系着工作单位的工作部署，所以应该提前根据自己的岗位工作性质考虑和调整休假时间，尽量是不要因为个人的原因给工作单位生产环节带来麻烦。 这样容易给领导和同事带来不好的印象。如果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期间请假，那么应该是找到可以接应自己工作的同事，进行好相关的交接与委托，再向领导说明情况，得到领导的批准和理解之后再进行吵架。 再进行吵架合着是按词似的打是吧？ 没用。 哎，我说错了，再进行请假。 其实啊，咱们都没怎么上过班啊，你看天天在这酒吧里边混。 那我是比你们懂事啊，一年到七八月份确实是应该集中休假的时间了，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也可以安排一下，别都综在一起休，赶到最忙的时候休。 你可以阴历的七月八月再休嘛。 小花，那酒吧你去交给我吧。 对， 你走吧，快走。 别到年底了，哎呀，我没休，我没休 啊， 我亏了，我没休。 你还没休呢。可是像咱们这样的单位，也就没有那种对职工应休而未休假天数，单位应按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也就是3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咱们就没有这个了，谁给我3倍啊？ 不给吧，还不敢说。一跟老板说，老板说，那你别来了。 哎，这就看哪边硬气。 对。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上海彩民称中643万，无法兑奖，因为彩票被洗衣机洗成了渣渣。咱们听听酒吧里的街坊怎么说。 哎呦， 要是你就不活了。 哎呦，这要是我绝对不活了，我先把洗衣机砸碎了。 那也都成渣渣了， 再把衣服弄成渣渣， 你吃了呀？ 我告诉你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这就该着这钱不是你的，本身它也是飞来凤。 呀，这也没挣着钱的，说起来那洒脱豁达， 是不是？ 说话不腰疼。 他到现在没中过一票，彩票嘛，没中过一票呢。小猪，要真让你中了一个双色球，一等奖奖金643万， 那我估计上税啊，可能得上43万，完后还干捞600。 哎，怎么样吧？你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这个时候电视台的就来了。 先生，您打算600万怎么花呀？先生 晕过去了。先生没中过这么多钱。 先生， 抽了。 首先说啊，这个我要是说中了630万。我先拿彩票兑奖去，我先把这643万的我先拿到手，然后我先数一遍，没挣过那么多钱。 您想怎么花？ 再数一遍。 您想怎么花？ 存起来。 哦，都存起来，一分不花。 慢慢花。 都想买什么呢？什么愿望？ 买早点。 这位先生恐怕是平时啊没怎么吃过早点。这个时候呢，忽然你妈急匆匆的跑来，小树啊。哎呦，电视台采访呢，我打断一下，小柱，那个妈刚才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啊，发现你这裤子口袋里面啊乱七八糟的一堆的渣渣， 渣渣， 啊，就纸渣渣，妈不知道什么东西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先生，您看镜头，先生，先生看镜头， 先生，你的奖泡汤了，哎，你就能跟刚才劝周飞那样那么淡定吗，先生？ 能 打122吧，快！ 我擦擦眼泪。首先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举例子，对不对？ 是的。 真我说，我要是中那么多钱，我第一件事我不让你们仨知道。小花、周飞、王大磊， 干嘛呀？ 这帮我花钱这心呢，就算中643万，你们每个人都有帮我花1000万的心。哎，我都知道。 哎、那让你的生活更加幸福指数高点儿。 好的，那指数太高了。 你想想，你天天宝马豪车。 没人分享也是痛苦。 对，我们自行车跟你玩不到一块儿去。 是没朋友。 玩不上吧啊！哎，小花，我先问问你，本来这事儿你拽在周飞身上了，怎么三五句话就跑我这儿来了？ 不是，你刚才说那些很豁达的话，我想检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心态呀？ 那肯定啊，这个钱等于说是意外的一笔财富，肯定得好好的得捐出。你比如说是足彩，那捐部分给足球。要是体彩捐部分给体育事业，或者是就是、什么捐助一些失学儿童，给他们订那个健康早餐，给他们买书。 你是有这份公益心的 啊？花个1万2万的， 早晚钱多少那是一片心意了啊。 对呀、 啊，反正也尽个人所能。但是呢，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彩票这东西确实要好好的自己保管好。 彩票这东西没有名儿，对吧？ 只有号。